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但系咧，原来佢嗰时排咧，伊朗伊拉克，你谂下啦， 嗯 ，IRAN， 嗯 ，IRAQ， 嗯， 仲边中间仲有第三个国家啫，所以佢哋次次开会都一定系隔排坐嘅。但系82年嗰阵时咧，就正正打到咧，就系如火如荼，即系两个国家咁样就仇人见面就分外眼红喎。咁样咧，两个坐埋一拍咧，当时嗰个 WMO 派去嗰个人咧。就真係好頭痕啊！即係喂，好頭痛點辦咧咁？但係咧，你諗下，本來咧我咧就係佢 I 啊嘛，係、 哦、 Hong Kong 咧就係 H 啊嘛。 哦，咁、哦、你同佢 咁所以 HI 咯，係嘛？於是咧，卒之就我同伊朗調到位，係 啊， 係啦，好笑咧。就本來 Hong Kong， 然後 Iran， 然後 Iraq 啊嘛。於是我咧夾硬WMO 嗰個人咧就叫我同伊朗調位咧。於是我就坐咗喺伊朗同伊拉克中間。 哇！咁有冇 兩個禮拜每次開會？咁冇嘅，大家。其實都是氣象的工作人員啊，氣象學家咁樣咧。 咁但你會唔會同佢哋傾偈咧？即係你隔離 照傾偈㗎， 兩個，兩邊咯。 但即係我都梗係要好小心避免提呢場戰爭嘅嘢啦，費事嚇點起啲火頭啦嘛，係咪？咁所以即係我都叫親身經歷。 咁佢會唔會譬如話佢同你傾偈，伊朗哥同你傾偈，咁之後伊拉克哥就唔出聲就 嚇咁佢又未去到咁嘅地步，講真。但反而我有一次咧，就隔幾年之後咧，我去菲律賓開會啊，馬尼拉咁樣咧就大陸有兩個學者嚟，但係美國有一個學者咧，其實原來係華裔嘅，滿頭白髮嘅，真係一個氣象學家嚟嘅。咁、但係咧，佢係台灣人啊嘛，但係佢係美籍啦，係、嘛，代表美國咁啊。咁但係咧，我哋好多時開完會，咁有時食飯也好，一下午茶也好咧，坐埋咧忍唔住咧，因為我哋全部都識講國語嘅，咁、就坐埋傾。但係坐埋傾咧。大陸同台灣嗰兩個咧，講下講下忍唔住講政治，咁、我就喺中間咧。今次我就唔係啦，我就煽風點火，我就係啊，我就即係究竟即係三民主義同埋共產主義孰優孰劣咧？咁樣好笑啊！咁啊，不唔講啦，講個另一個故仔啦，係嘛？即係嗰陣時喺天文台咧派我出去外地開會咧，都有啲幾好玩嘅嘢嘅。嗱咁，但係講翻個地理咧，一樣嘢咧，頭先都未唔記得講啊，就波斯灣。其實波斯灣咧，如果大家打開個地圖睇下咧，佢就阿拉伯半島嘅東面啦，咁即係伊朗南面嗰度啦，有個灣啦，好狹長嘅。但係原來呢個灣咧有一個出口嘅，個出口咧其實呢個亦都係同個板塊運動啊，即係地球嘅板塊，因為亞洲板塊啊，同埋呢個即係嗰個印度洋板塊咁。咁你會睇到咧有一個釘好得意嘅阿拉伯半島最東面啊東南角咧，其實佢又有個釘釘翻上去東北嗰個方向。咁、但係喺亞洲大陸嗰度咧，喺嗰個位咧。又啱啱好有個粒位呢，好似係嗰個釘釘住佢咁嘅。其實呢個係好有趣，就係嗰個 plate tectonics 啦，係咪？但係我想講嘅而家就唔係講 geology， 唔係講地質學，我就係講地緣政治學 geopolitics。就係話嗰個海峽呢就世界文明嘅。因為即係有一個好長時間呢，而家多咗地方有石油啦，係咪？印尼啊、南美啊、嗰啲中美啊。但係以前呢基本上差唔多世界嘅石油呢就九成都係來自中東。而呢啲石油咧，差唔多九成咧，亦都系要通过呢个海峡，呢、這个就系著名嘅霍尔木兹海峡啦。霍尔木兹叫做 Hormuz 啊 ，Hormuz Strait 咁样咧，其实佢而家呢个海峡咧，当然都系属于公海咁样啦。但系个问题，波斯湾就梗系有一部分属于佢嘅领海啦，阿拉伯嗰度又有一部分属于佢领海啦。其实阿拉伯半岛好多个国家噶，如果大家去睇啊，有呢、這、一个科威特啊，有也门啊，有阿曼啊，吓、有阿联酋啊咁样嘅。咁但系始终咧，嗰度嗰个航道咧，美国就好紧张啦，所以佢其实不断咧，差唔多长年大月咧，都有呢个舰队。係即係喺航母艦嗰度睇住嘅，因為佢一定要保證嗰、那個即係航道暢通無阻。因為咧，佢話如果真係譬如伊朗同美國嚇、即係幹起來了，大家嚇、即係打仗又好咩啦，有軍事衝突咧，佢第一時間佢封鎖咗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咁樣咧就好大件事噶啦。咁啊，分分鐘世界大戰都有噶啦，即係美國就會不惜一戰嘅啊，嚟奪取翻霍爾木茲海峽。所以佢係計呢個差唔多係蘇伊士運河同埋巴拿馬運河之外咧，係一個最重要最重要嘅航道。咁頭先嗰兩個就係人工作出嚟嘅，呢、這個就係天然嘅，就叫霍爾木茲海峽啦，係嘛？好啦，咁咧就講翻少少歷史啦，即係呢次都講唔曬，我哋留翻下一次啦。而家開始少少先啦。其實伊朗咧作為即係波斯啦，我講波斯咧。佢你話係人類文明嘅搖籃呢，即係最先搖籃嘅未到佢、其實係佢嘅西面。 佢嘅西面其實就係乜嘢呢？就係冇錯啦、嗯。其實就係著名嘅我哋叫兩河流域。啊，就是所謂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兩條河，即是由西北一路向東南流，最後就在波斯灣出海的。 嗯， 但是那裡也是有最肥沃的一些的土壤，它的那個區域呢就有一個形狀似一個新月這樣的彎彎地，所以又叫新月的地帶、嗯、啊，這個 Crescent Region、啊、Crescent 就是一個新月啦。那裡呢就是人類呢可以說最古老的文明就是那裡啦、 嗯、 能夠跟它爭的呢即係叫做叮噹碼頭嘅咧，就係埃及。 嗯， 埃及都好勁嘅。埃及咧，其實有啲都去到七千年嘅。咁、嗯、但係佢呢個亦都係去到七八千年嘅啦。嚇、啊，咁即係科學家當然啦，佢揾到人類嘅遺址就唔止添啦，有啲去到萬幾年啊，即係更早都有啦。好啦，咁但係即係人類，即係發明文字，進入金屬時代， 嗯、 最先咧其實就係呢個兩河流域啦。咁當然大家知道金屬最先用嘅就係青銅啊。啊，即係銅最當然係最先用嘅，但係銅因為太軟啊，太腍啦，冇乜用啊。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加咗啲新落去咧，咁就可以變得硬好多，叫青銅，我哋叫 Bronze Age， 呢個就係人類第一個金屬時代就是、Bronze Age。咁咧就係喺呢度開始㗎啦。咁當然最早嘅文字都係嗰度。咁佢啲文字當時咧就係、是、啊燒啲泥板，啊有啲唔係咁樣啲泥啊，有啲黏土咁、啊、樣咧就係、是、燒一燒佢硬少少，然後咧揾啲扼完之後再燒硬佢、 嗯， 啊嗰啲叫揭形文字， 就可以叫記、啊、做記錄， 係啦、嗯，就記錄咁樣。咁而家出土咗好多， 就係波斯定係兩河流域？ 嗰、那個係兩河流域，唔係波斯。係、 嗯、 係。咁所以咧、嗯，我即係話波斯其實後起之秀嚟。 係。 咁、嗯、當然後起對於我哋嚟講咧，即係都係好古老啦、嗯。但係我咧講緊呢個咧係講緊最少六千年咯、 嗯， 啊六千年前。咁原來佢最先咧，我一路都以為係索馬文明係最早嘅嚇。咁、啊、我最近咧因為咗嚇、啊、要了解方面嗰方面嘅歷史咧，睇翻原來即係 Sumer。S-U-M-E-R、 嗯、 就唔好讀 Sumer， 原來佢讀 Sumer。 咁索馬人呢原來都未係最早嘅，喺索馬文明之前呢仲有一啲更早，有一個叫做 Uruk U-R-U-K 啊，就係、是嗯、即係一個地方嚟嘅，原來喺嗰度呢已經有一啲高度發展文明，但後嚟呢佢衰落咗，咁真正呢就係、是、即係蓬勃發展嘅呢就係、是、索馬啦、啊、Sumerian。 咁、嗯、但索馬人呢後嚟都衰落，即係嗰度個歷史梗係好複雜啦。咁所以就後嚟咧承繼索馬文明嘅就係巴比倫啦。 嗯， 所以我哋成日講即係古即係巴比倫，其實巴比倫存在咗好耐嘅，斷斷續續啊，又俾人征服啊，又衰落啊，又起翻。咁但係咧，即係最早咧嗰、那個佢承繼呢個索馬嘅咧，其實我哋講緊都已經係四千年啦，嗰啲咁樣嘅年份，所以係好古老嘅、嗯，即係三四千年最少啦嚇。咁、啊、但係咧後嚟巴比倫咧亦都係沒落啦，有一段時間亦都係俾亞歷山大大帝又征服過啦。咁佢有一段時間咧佢又叫做咧Akkadian Empire 有一段時間更長咧就叫做 Assyrian， 咁 Assyrian 咧叫亞述帝國啦、 啊， 亞述帝國咁啊出過好幾個都好出名嘅皇帝嘅嚇。咁、啊、但係而隔離嘅波斯咧、 嗯， 其實係某一程度上獨立發展嘅。 嗯， 當然佢獨立發展咧，我係講嗰個人種、那個民族。咁、你話講好多文化上嘅嘢咧，唔多唔少一定係喺度散播去過去㗎啦，喺度借過去㗎啦。 人種係獨立發展，即係佢哋係唔會 嗱，即係以我哋而家嚟講咧，唔係，因為佢中間都係有啲山脈嘅，真係嘅。話、 哦、 我哋而家所了解嗰個波斯嘅歷史咧，就係話當然佢有人類居住係好耐啦嚇，我哋講緊即係以萬年計啊。咁但係咧。即係真係比較有一啲文化嘅發達起上嚟啊即係陶瓷啊嗰啲咁嘅嘢呢咁樣呢係即係講緊可能係五六千年咁、 嗯、 但係真係有一個文明我哋比較有組織嘅、 嗯 啊、即係有叫王國啦 Kingdom 啦咁樣呢就係、是、叫做伊蘭就叫 Elam 就 Elamite,E-L-A-M 啊Elamites， 咁呢 Elamites 呢就喺當地發展起嚟嘅我哋相信咁佢、 嗯、 一個好重要嘅古蹟嘅地方咧叫做 Susa 啊 ，Susa S U S A， 咁但系呢个咧就真系太古老啦，我哋今次去都冇点睇有关嘅遗迹嗰啲嘢，但系反而咧后嚟咧就话真系喺呢个伊朗嘅东北面嗰度咧，即系中亚西亚嗰度吓，即系草原嗰度咧，其实就崛起咗一个民族，呢个民族好犀利嘅，后嚟其实好多都系佢嘅后代啊，就是、阿里安啊，阿里安民族 Aryan 啊 ，A R Y A N。啊 ，Aryan， 咁 Aryan 咧，其中有一部分咧就入咗印度噶嘛、嗯， 啊，所以印度其實都係有亞利安人嘅人種啊嘛。咁、嗯、但係有一部分咧，佢就直情向南或者向西南咧，就入咗即係今天我哋即係波斯啦、伊朗嗰個境內。咁咧佢就係即係嚟去征服咗嗰啲伊蘭米斯，伊蘭米斯就衰落啦。咁、嗯、衰落咧呢啲 Aryan 咧，佢就其實後嚟分咗好多族，但係其中有兩族係最主要嘅、嗯，一族咧叫做米底人。 嗯、 啊，叫 Medes 就 M-E-D-E-S 嘅啫，咁但另外一族咧就叫波斯人啦，就 Persian 啦、嗯哦啊、Medes 同 Persian。咁今次我哋去睇好多嘅古迹咧，有好多嘅宫殿入面嘅浮雕咧，好、嗯、清楚睇得出嘅。嗱，以前佢哋好中意束胡须嘅，所以个个都有胡须，就分唔到。但系顶帽 系 就完全分到嘅。原来米底人咧就圆氹哚嘅嗰顶帽，即系高帽嚟嘅、 啊。 但系咧。波斯人嗰啲帽咧就是、方形嘅， 即系呢个波斯人就系而家嗰个波斯民族嗰、那个， 冇错啦，系一脉相承啊。嗱、哦，所以呢样嘢咧，埃及同印度咧系望尘莫及嘅。即系其实波斯我话点解佢同中国相似就咁解啦。其实中国当然有好多人都拗啦，咁李世民都唔系汉人啦，咁诸如此类啦，系、嗯、嘛？但系大致上咧，即系我哋梗系穿作父噶啦，由呢、這个我哋系炎黄子孙、嗯，由炎帝啊、皇帝啊、吓皇帝战蚩尤啊，咁啊尧舜啊，咁夏商周啊，咁一路，其实我哋系连绵不绝噶嘛，啊，我哋中华儿女咁样啦。咁所以同样地，波斯咧亦都系可以咁样。即係自稱，就話我哋由嗰陣時開始啊，即係講緊係差唔多又係三四千年前咧、嗯，其實我哋已經咧係即係嚇不絕如縷，係到今天噶啦。咁、嗯、而印度同係埃及係死曬嘅、 嗯， 因為印度同埃及嗰啲嘅文明啊、王國啊，特別係個人種咧，已經轉到啲七彩、 嗯嗯， 所以今天嘅印度人咧，你唔能夠講翻話係四千年前就係我哋嘅祖先啊，都講唔到。 嗯， 埃及啊更衰。是吧埃及人根本而家我哋睇嗰啲古埃及嗰啲嘢呢同、嗯、今天嘅埃及人呢係完全冇拉更嘅。因为而家嗰啲全部阿拉伯嚟嘅。係咪咁所以波斯同中国呢就係即係最威㗎啦。咁佢话波斯人。咁但係波斯人呢咁就讲呢其实真係最先佢成立一个帝国呢、 嗯 啊、其实应该叫王国啦但你勉强都可以叫做帝国啦就係、是、米底帝国。 嗯、 米底王国个 Medes Kingdom。有個都叫 Empire， 咁嗰陣時咧有一段時間都幾強啊！咁佢真正係成立咧，我睇睇個咩先啊？就應該係哦，公元前625年， 哦， 就米底王國係成立噶啦，咁都好犀利啦喎，係嘛？即係2600即係幾年前啦、啊、好啦，咁樣嗰就係米底王國。咁但係米底王國咧，後嚟咧就係、是。俾一個人推翻咗，佢就成立咗波斯王國， 嗯、 即係後嚟叫波斯帝國。咁、嗯、呢個就叫做居魯士、嗯、啊 ，Cyrus。咁呢個 Cyrus 咧就是、Cyrus， 咁好得意啊！我就冇咁嘅時間啊，真係唔夠時間嚟去考據點解當時中文譯咗做居魯士、 嗯 啊、因為如果你照譯咧，其實我睇過維基嘅，佢都有寫嘅、另外又譯塞琉斯咁樣、嗯，因為 Cy 啊嘛 ，Cy、嗯、即係超軍出塞個塞啦，係、嗯、嘛嘥老師咁就差唔多囉係咪但係佢唔知點解呢我哋傳統呢我好細個都有睇呢啲咁樣嘅歷史書呢係知道有一個即係波斯大帝叫居魯士嘅咁原來叫 Cyrus 咁佢好緊要喎 係啦咁 Cyrus 呢、uh-huh. 其實今時今日好似幾年前有到荷里活有電影都叫 Cyrus 嘅、 uh-huh. 叫做波斯王子咁樣嘅但係其實呢你冇搞錯原來 Cyrus 呢就唔係王子嘅係大帝咁講真其實 Cyrus 都唔止一個嘅好、嗯、好以前啲人好懶嘅成日啲名呢用完又用咁樣㗎嘛。咁、嗯、所以呢其實呢有一個叫 Cyrus 嘅一世。 嗯、 但 Cyrus 一世呢應該係佢嘅阿公嚟嘅。 嗯 ,grandfather。咁佢呢其實理論上應該叫做 Cyrus 二世居魯士二世。嗯、但從來冇人咁叫佢嘅。點解呢因為佢個名字就叫做居魯士大帝。叫 Cyrus the Great， 系 系嘛，好劲啊！因为佢就系推翻咗米底呢个王国，就建立咗波斯王国，咁、 嗯、 样咧就视为公元前551年，咁、 嗯、 由嗰阵时开始咧就叫波斯第一帝国， 嗯、 啊叫做阿揭美尼德王朝啊，叫做 Archimedes， 咁、 嗯、 啊就系到等于呢个秦始皇， 嗯、 即系统一六国就建立一样啦、嗯。但系记唔记得秦始皇系几时统一六国啊？ 哦，咁 公元221。 哦，咁都 咁所以呢其实比起呢个居鲁士呢 系啊 我差咗成300年有多喎 系啊 即係居鲁士统一之后建立波斯第一帝国呢系公元前550秦始皇系21系咪好嗱咁我哋呢休息一阵我哋跟住就讲居鲁士嘅事迹啦 嗯